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四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怎么样，冷吗？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问候语都是这样的话啊。 对， 这个确实今天好像略比昨天还冷点。 没事儿，那个最低的那一天啊，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这已经过去了。 是吗？ 明天啊后天啊这气温就开始直线缓慢上升。 直线 缓慢 上升、啊、 对，直线缓慢上升。 哎呀，反正今儿这天儿挺凉啊，但是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 没错， 特别应该容易去感谢别人。 嗯， 比如说陈大妈今年67岁、 嗯、 今年5月份啊，她在电视台有个栏目里边讲述了自己被骗而后呢潦倒患病的遭遇。 哎呦， 备受打击的陈大妈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这节目播了之后啊，感动了很多人。 嗯， 直到不久之后，陈大妈突然间接到一电话。 嗯， 打电话的自称是一个战士啊，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说要来看看他。 哦， 相见之后啊，这个小战士陪他聊了一会儿，开解他说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聊天当中，小战士说我是湖南人，也不说自己叫什么啊。 嗯、 等他走之后，陈大妈发现哎，桌子上多一信封，里边打开一看。有4000块钱， 哎呦，还给留钱了， 哎呦，这让老人感动不已啊。8月初，随着这个身体逐渐好转，陈大妈呢就开始找这小战士 啊。 通过电视台，他得知啊，这个年轻人呢是北京卫戍区的战士。 嗯， 陈大妈呢就不顾天气炎热，到部队营区来找人了。但是由于线索实在是太少了，也没说是叫什么名，只知道一湖南人，而且呢当时部队又在野外驻训，哎呀，陈大妈当时未能如愿，只能遗憾的回来了。之后好几个月啊，陈大妈总惦记着这事儿。 那能不惦记着吗？ 你想啊，战士的津贴也不会太高啊，我不能让他这么破费啊。 是 一个偶然的机会啊，陈大妈在电视里边看到了这个他们部队的这个政委冯政委。 哦， 于是呢就给政委写了一封信，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的详细的写了一番。 嗯， 在信封背面还特意写上小信封快快跑，见到亲人先问好。 还真亲切啊、 哎、收到陈大妈这个来信呢、啊、这冯政委也特别感动。经过一番查找吧，最终证实这个小战士正是他们团勤务队的中士，叫周兴家。 终于可是找着了。 哎呀，说起热心助人这件事儿啊，特别憨厚的周兴家直摆手啊。他说自己来自农村， 嗯， 小时候呢家里特别穷，为了让他读书啊，他2姐14岁就去南方打工了，村里边的街坊邻居都很照顾他，凑钱让他继续上学。说家里房子漏雨了，还是政府出钱重新让他翻盖的。 嗯， 他说我总忘不了那些帮衬过我的人，所以有能力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去温暖别人， 这就是爱心接力嘛。 所以你看，在这寒冷的天儿，总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吧。包括那天特别冷的时候，咱北京城打车， 嗯、 那个主动把自己的车让给旁边没使打车软件 轿车的大爷大妈， 对， 后来最后还顺风带了他们一段， 是 啊，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没错，我们的大城市当中从来都不缺少这种温暖人心的小事。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就是听到看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事儿，总是得说声谢谢， 是 吧？ 是的， 今天要不然咱就说说谢谢， 行 啊，是吧？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跟我们来聊聊，什么时候应该说声谢谢？生活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感谢的人？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嗯， 人张耀辉就说这活雷锋啊，特感动，这刚开始就跟我们互动了。 没错， 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最近这段时间呢，寒潮席卷之下的北京也迎来了多年不遇的最冷天气。 嗯， 而往年这个时候啊，正是大量候鸟过境北京的高峰期 啊。那怎么了呢？ 所以这段时候这些候鸟们的日子也不大好过 啊。对，他们也冷。 对呀，他们虽然有毛衣，可是他们没有羽绒服啊。受降雪的影响啊，集结在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沙河水库和十三陵水库附近的大量候鸟种群，因为雪量的厚度导致找不着食吃。很多刚刚迁徙到北京的候鸟啊，这落了地之后啊，找不着吃的，短暂停留几个小时之后，只能继续选择向南迁徙。 哎呀， 根据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监测啊，相比往年同期，过境停留候鸟种群总数减少了接近五成。 哎呦， 昨天傍晚在凛冽的寒风之中，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巡护队员们终于结束了在官厅水库当天的巡逻工作。根据站长李介绍啊，前几天北京突降大到暴雪，给候鸟的停留和觅食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已经落地的天鹅啊，有一部分不得不飞往有大水面的公园，这他们也不愿意往人多的地方去，这不也是逼得没办法了吗？只能去公园找吃的了。而灰鹤呢，大部分都停留在已经收割的地里啊，就捡那个玉米粒吃。 嗯， 而鹤群呢，因为找不到食物，只能在空中来回飞翔。连续多天的降雪也让日常的巡护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巡护车在半个车轮深的积雪当中啊，像乌龟一样慢慢往前爬， 龟速行驶。 没错，每当发现候鸟的时候啊，巡护人员都要下车仔细统计一下种群数量以及它们的状态。在空旷的水岸边，大地一片白茫茫啊，寒冷无处躲避。刚刚一下车啊，很多人的手脚瞬间就感觉哎呦要被冻僵了。说这个寒冷的低温呢，也给我们的巡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当然，这么美的风景之下，也肯定是有一种浪漫的情怀在里边。 嗯， 李李说啊，关注候鸟，每年都为他们的过境迁徙保驾护航，其实也是在保护着湿地和环境。 嗯， 最近几年观测拍摄候鸟的爱好者也是越来越多，从这也能看得出来，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这件事儿。 环境越来越好， 嗯， 候鸟才会在这儿停留啊。 是， 当然了，这个冷暖这是自然大气候，这个赶上这波鸟比较点儿背啊。你说你早来会儿，你就不至于赶上大雪。他们也不知道听不听广播天气预报， 反正就恰好飞到这儿，赶上这样的气候条件了，可能也是难为这些可怜的鸟了。 哎，对对对，但是路上如果您家门口啊小道边上看到有一些冻伤的鸟啊，或者是受伤的一些鸟，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救治，然后呢跟有关的这个动物保护部门取得联系，千万别拿回家里边养去。 还真别说，给大家 算拓宽思路吧。 啊， 我们家呀不是在北边嘛，哈。 对对对对对。 这些鸟应该是先路过我们家再来北京。 啊， 每年上秋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家有一小园子啊，园子里那个葡萄架上的葡萄啊， 嗯， 都不摘干净，一定要留几串。 为什么呢？ 就留给那些下了雪之后找不着地里那有米粒有吃的那些鸟的。果然啊，在下了大雪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家葡萄藤上那些葡萄就会有小鸟来啄食。 哎呦 啊，每年都会给这些小鸟留几串葡萄，基本上都定期，一般是下了一场大雪之后就会有鸟来我们家院里吃葡萄，吃完再走，来年再来。 你看这算好心人吧。这是照着王哥的想法，您家院子里边或者马路边随手撒点老玉米豆也行， 保不齐也是有用的， 是吧？嗯，反正关爱动物，从自己很多地方小事都能做起来。哎呀，今天您去银行排队了吗？当然，今儿天冷啊，它不像前两天。 去银行排队干嘛呀？ 这个航天普通纪念币纪念钞今天正式发行 啊，又发纪念币了。 哎，今儿我看那个照片哈，还真挺好看的， 是吧？ 跟100块钱不太一样。虽然说从今天一直到12月16号，工行网点都可以领这个航天币和航天钞， 嗯 啊，除了钢镚之外还有纸币， 嗯， 但是依然有些心急的市民想在第一时间一睹纪念币的真容， 赶紧啊！ 早上起来，对，早上起9点，这不是天已经其实挺凉的， 嗯， 樱桃园支行刚开门就迎来了30多位。领纪念钞的市民， 嗯， 有人一进大门就开始焦急的问大堂经理，哎呦呦，给我发那预约成功的短信，让我不小心给删了，我还能领吗？ 啊，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这名中年男子长舒了一口气，放心的去窗口排队去了。 嗯， 大约过了20分钟，等待领币的队伍一看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有些人在附近单位溜号的出来，你说上着班呢啊，溜号出来。哎呀，一看排队的人这么多，转身又走了， 赶紧回去安心上班了。 哎呀，心说我跟这排着队，纪念币领着了啊，钱领着了，这月奖金没了。 嗨， 这个排队的都是一些共同爱好，就是喜欢集钱币的这些朋友们， 是 一边等着一边就聊这个集钱币的心得。 嗯， 什么时候发行猴年纪念币 啊？ 哪能买到这个装纪念币的小圆盒啊？如何保存这些纪念钞啊？哪年能哪款的纪念币升值最多等等？哎呦，大家一会儿聊得这高兴， 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排在记者前面的王女士说，她每年都会收集几枚普通的纪念币啊，作为给侄女的压岁钱。 哦， 她认为直接给100块钱这更有价值。 哎，是挺有新意的哈。 这个12年前，她花1块钱兑换了一个首轮羊年的纪念币，一块钱。如今已经涨到好几百块钱了。 当年给侄女几个呀？ 哎呀，不知道啊。反正专家也提醒啊，这首先今儿发行的这个航天钞是第一张以航天为题材的纪念钞，啊，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不错。 但是 啊， 什么事儿一但事儿啊，它就有问题。 就这重音放在后边，这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这发行量创纪录的是3亿张啊。 这么多 啊？3亿张， 这么多。 您要是想投资啊，您可留神。 这主要这市场保有量比较大哈，所以这个升值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奉劝另这饶一条资讯啊，就是这个航天版的纪念钞啊，它有的时候验钞机可能验不出来。因为它设计的跟普通的这正常流通的纸币它还是有区别。 我估计这大家伙有了这航天钞也不大舍得往外花。 是是是， 反正就提醒大家一句吧。 啊，对，反正您下手的时候留神吧。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张永辉还说呢，公园里边的柿子也不摘， 哦， 啊，留给喜鹊乌鸦他们， 是 这算和谐相处美好生活吗？ 确实那些小喜鹊吃柿子，啊，特别有技巧。 哎，不是都猫吃柿子吗？ 哎，它够不着那么高的，就那树梢， 哦， 树梢上的那小柿子啊，那喜鹊就抓在那个嫩嫩的小树梢上，它自己体重都会把那树枝压弯，然后呢他不把整个柿子揪下来吃，他嘬一小口，他吸着吃，吸完了之后啊，他还把那空的柿子那个皮儿啊吹鼓，所以远远的一看，你看那透明的柿子啊，你看着像是一柿子在枝头，但其实已经瓤都被喜鹊吃完了。 你观察还挺细的。 哎呦，我曾经我站那儿半个多小时就看那喜鹊从头开始吃那柿子，一直到它吃完飞走。 哎呀， 它重点就是还能把那吃瘪的柿子给吹鼓了。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哈， 这是个技术， 是吧？ 嗯， 红花好啊，不是红花说二位好 啊， 我们两口子夫妻俩人的媒人，我们非常感恩他。哎呀，他给我们幸福的三口之间，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哎呦，这一辈子不能忘。 这博爱博心说啊，谢谢这个词儿啊，经常挂在嘴边，但是还是要发自内心。 嗯， 我们的生活不是独自的日子，每一个相识擦肩而过的人都值得我们珍惜，每一件有助于我们的事儿都应该感谢。 嗯，反正这倒是也是哈。 嗯， 那是花开也说，我觉得谢谢这两个字应该经常挂嘴边上。 哎， 一些看似非常小的事情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句谢谢就会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的融洽。 嗯， 哎呀，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吧。 是 吧？ 但是我们身边还是有一些这个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那司机和司机之间的关系，这怎么感觉火冒三丈呢？ 耳的这个 路上堵车 啊， 堵半天， 嗯， 然后你心情就搓火吧。 是， 再是碰上一个那个 加塞的， 对啊，这些 不打灯的， 哎，这些不守公德的更容易爆发嘛。 这就叫路怒症嘛，是吧？ 啊、 昨天啊，就这样一个路怒症的重症患者龚某在顺义法院受审。 哎呦， 因为一次驾车引起的纠纷当中啊，他压了和他发生冲突的李某的左脚，导致对方轻伤一级。 啊，这肯定是故意压的吧？ 是的。上午九点半啊，龚某呢被带上法庭。这龚某啊，今年22岁，是四川人，岁数也不大哈。案发之前呢，在北京工作。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今年7月8号下午，龚某在顺义区某歌厅的路口，因为行车问题和39岁的李某这发生了争执。 嗯， 李某动手了啊，先殴打了龚某的面部。 嗯， 这挨了打的龚某啊，这来气的，我打不过的，我有车呀，他就驾驶面包车倒车。把李某的左脚给压伤了。 哎呦！ 别人报警之后啊，龚某反正也没跑，一直就在现场等着。 嗯。 检方认为啊，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而受害人李某在证言当中也说啊， 嗯， 后车司机摇下车窗就对我们大骂，我特生气。 嗯。 我就下车，我让那人下来，他不下车还一直骂我，我就先打了他几下。 嗯。 这个司机他突然就倒车把我脚给压伤了。 你打人了？倒也是，他压人也不对。 反正不管谁先惹出的事端啊，这双方的说法也不一样。但是啊，倒车压脚的事儿也得到了车上其他乘客的证实。其他证人也说啊，这个龚某挨了2-3个耳光之后，突然就倒车，打他那人脚上立刻就出血了。 反正这都算路怒惹的祸。 没错，警方也说啊，如果实在是路怒症发作了，您啊，不妨先把车停在路边，您先冷静冷静。 嗯， 或者呢，您在车上就常常放一张家人的幸福合影。 干嘛使啊？ 您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您就看一眼合影，您就会消气儿消一半。 那要是跟媳妇刚吵完架出来呢？ 那就放孩子照片。 啊，那孩子要是不听话呢？ 那就看媳妇照片啊。你总不能说孩子媳妇一块惹您生气吧？这时候您就需要自己反省了。 哎、反正总之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是的。 当然了，有的时候这路上确实搓火、啊，这个。有些不讲公德，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一朋友特别好的哥们儿还跟我说呢，说他直行最左侧车道应该是左转的车道 啊，对呀， 结果呢他竟然从最左侧车道要右转，那天还下雪，地面还特滑，你说遇人这样，我说你当时怎么着来的、 嗯、 当时他说我毫不犹豫的摇下车窗，我就破口大骂呗，反正我 也逼没招了，这 不是他说气的，我当时就一边踩刹车、啊、一边就开始 吓了一大跳、 哎、吓得够呛。当然话说回来了，咱们每个人这个脾气啊都是磨出来的、 嗯、 有的时候呢就像王哥说的，多想想美好的事，你说你真骂一顿然后动手了，然后像这个压了脚了，这家里边的人跟着都担心， 而且你看像发生这样的争执啊，双方没有一方是占便宜的，那个挨了2-3个嘴巴、 哎、 这边脚压伤了， 是 而且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有的时候不值当的。当然了，我们得奉劝那些不守公德的啊，这个违章并建的不守交规的那些人，早晚这个就所谓什么呀，不出事儿是偶然的、 嗯、 啊！您想后半句我们就不说了，什么事儿都想想自己的命最值钱。昨天呢，一则西现代城小区业主委员会贴出的防盗警示挺有意思、 哦、 啊，引起了不少居民的关注。 什么警示啊？ 上面是这样说的、 啊、 各位业主及租户，西现代城26、27、28号楼内发现可疑小红花标记。 哟呵 啊，我们都知道上学的时候学成绩好，老师给盖个萝卜章，上面是一小红花啊， 橡皮章 啊，对对，橡皮章。 嗯 啊，为了确保社区各住户的财产安全，请住户自行清理门前的可疑标记，业委会也会组织部分业主协助清理啊。这个通知除了提及门前可疑的小红花之外，还提示居民要提高防盗意识， 嗯， 发现异常情况和可疑人员要及时报警求助。 嗯， 哎，听着挺有意思的吧？ 这个照片我还真看了 啊， 真是白墙上就有那么一朵，这五个花瓣还都特对称的那个小红花的花样， 是吧？ 嗯， 小区居民张先生就跟记者说，起初啊是业主在小区的微信当中发布了一条在自家门口发现小红花印记的消息，并且询问其他业主，哎，你们家看见没看见 啊？ 结果不少业主都说，哎呦，在我们家门口的墙上也发现了这种标记。 哎呦呵， 居民刘女士在采访当中开始说啊，说一开始啊以为是这谁家孩子啊拿现在这种印章玩具随意在墙上盖着玩的，因为发现小红花的位置呢都在门边靠下方的墙面上，所以觉得可能是小孩子的恶作剧， 一看这高度不高哈。 但是呢随后又有部分业主陆续在微信当中表示说自己家门口也看到类似的小红花，根据业主已有的统计显示哈，大概26、27、28号楼部分 楼层都盖有这小红花釉这个印记 啊、 哦，因此呢，大家就开始担心，你说会不会是贼啊？先敲敲门，看家里边有人没人，没人，咵摁一小红花，那意思就留个记号 啊。怪侠一枝梅，我来也是吧？ 你怎么这你怎么都懂呢你？ 差不多就那意思吧。不过要是说小孩子也不大可能25、26、27这几栋楼都跑个遍吧。 对，他就是回家路上随便问俩就完了。在采访当中问问民警吧，民警跟记者说，说如果家门口出现异常符号呢，也不用太过恐慌，可以你自己给他擦了。如果发现楼道里边有异常的情况呢，可以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和社区民警取得联系。 嗯， 此外呢，人家民警也说在侦破入室盗窃案件当中啊，曾经有嫌疑人通过失主家门口塞小广告的数量来判断家里边是不是有人。 哦， 这比刻这个小红花啊，给你弄几个符号啊更为靠谱。你们家门上插了20多张小广告，就可能就不怎么经常有人在家。 哦，原来是这样。 哎，所以呢也是希望应该及时清理门上的各类小广告啊。您别说，我就懒得清理，我不管它，有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 你别说，像我这手勤快的，我还愿意把邻居家门上的一顺手都给清理了。 是吧？你以后这个上班之前先去到我们家。 可是不能让人发小广告的看见，我估计啊，人我这边费了好大劲发小广告，你都给我扔了。 是吧？那喊楼里边得有人管。 啊， 反正记者也是向多位社区民警及负责入室盗窃专项打击的刑警了解情况啊。 嗯， 网上传的其实一些特殊符号，什么叉子、对勾啊，不带有普遍性。而且呢，目前所有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当中啊，还没有发现北京地区存在有团伙留下暗号啊来进行盗窃的这样的情况。 没事。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 嗯， 刚才说那小广告您及时给清理了。 对 啊， 哪怕就这次小红花，它就万一它真的是个暗号啊，经过媒体一报道，大伙儿都知道了，它这暗号就作废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能够关注一下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希望大家楼里边有热心肠的大爷大妈最好，对吧？ 对， 谁家也就跟我们当初住大杂院，你找谁呀？啊，你得说出来，你找王哥啊，王哥那小伙子呀，不是，这姑娘， 大爷大妈， 大爷大妈提前得设个套啊，看你是不是真的认识。 你要是顺嘴胡说，一上钩那知道你这是骗子，不认识。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感谢哈，谢谢。生活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温暖的事儿啊？ 师傅快看，还有谢谢咱们的呢。 谁呀？ 博安博鑫说 啊， 谢谢你们俩，也谢谢大城小事这节目啊，每天让我快乐的在锅台上展示。 什么意思呢？ 我估计可能每天是边做饭边听咱们节目，一听咱们节目，哎，心情一好了，做饭都好吃了。 就怕心情一好，哎呦，本来是想放糖，结果撒了一把盐， 手一抖，盐还放多了。 嗨，完事儿您希望能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就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新鲜感， 哎， 啊，聊聊天，在寒冷的冬天，让您心里边觉得温暖、热乎就行。 嗯，没错。 啊，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备受关注的东城沙洛胡同违规在建地下室已经从上周末开始啊回填。 明白了，就是那拿铁锹挖了一个地下室，能停100的辆车 那 位。 挖700平方米那地下室啊。 是是是是。 这个地下室最深处达到了10多米。这当事人啊曾经想用来要建一立体停车场。 嗯。 昨天晚上11点啊，记者在位于北二环北锣鼓巷北口看到有大型的货运汽车运来土方。由于这胡同所处的地点比较狭窄，这大货车呀，它开不进去。 那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它才能使铁锹挖 的，是吧？这个回填使用的土方啊，它进不去啊，它就只能在北锣鼓巷北口通过倒运的形式啊，这一点一点往地下室运。相对于比较小的车辆啊，将这个大型货车上面的土方装上车之后啊，直接拉到了距离北锣鼓巷北口200多米外的沙洛胡同。根据了解呢，东城城管执法监察局每天随时关注回填工程的进展， 对， 督促施工方按照预定工期完成回填工作。 就是你别填两天，然后您又不填了， 啊， 那就打个马虎眼。 你得紧锣密鼓的干，这盯着呢。届时啊，这个区建委会呢会出具报告，确定违法地下室回填工作真正完成。 嗯， 是不是真完成了，人家会要查验的啊。 哎， 根据了解呢，回填的土方啊也很比较特殊，是那种特制的混合土。 嗯， 这里边有白灰等物质， 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土层的结实度。 嗯， 地下室一旦回填结束啊，这样的土质相对于以前挖出的土方啊，会更加坚固。 哎，我也觉得是。啊、 东城建委现场的督察人员就表示啊，这次的回填工程违法，这个负责人啊，这违法的这个李某、 嗯、 已经和有具有资质的施工公司签订合同，并且得到了确认。 嗯， 回填的资金都得由这李某来承担。 嗯，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现在温度比较低，为了保证回填的质量，防止发生冻土，所以对于回填土的含水量啊，回填的夯实程度啊，都要严格的控制，这样回填的进度呢也会稍稍受到了一些限制， 也就是说不会太快。 哎、 啊、但是人家天天盯着、啊、 活干得细，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既然出来了就得还，对吧？ 对， 做错了事儿就得把它补偿好， 是， 也是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早日解决吧。这个北京今天冷，当然这两天已经没什么降雪了，路面上还能经常看到一些积雪的痕迹哈。 是， 但是呢，你知道那天下完雪之后，全市是动用了几万名的环卫工人， 哦， 出动了9000多次的这个各种扫雪车和设备，重点的一些地区啊，主要道路的积雪啊，都已经扫干净了。 嗯、 但是什么事儿？一但是哈，就是很多小区内部这不归人家市政管的一些道路，由于没人给扫，道路是湿滑难走，甚至有一些冰面已经出了一些摔倒的事故了。 哎呦， 像在北京像素住宅小区啊，这个记者从小区南门进去，从门口通往小区的主路上，大部分的积雪已经融化了，路两侧的草坪里边堆了不少雪。在7号楼、8号楼、10号楼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路南侧是大楼的这单元门，因为这个道路背阴哈、 嗯， 路面上大部分的积雪没融化，路中间碾压出来一条2米多宽的冰面。哎呦，单元门口台阶上也是布满了冰雪，居民进出都得小心翼翼的。再往小区里边走，记者发现能够够得着阳光的路面啊，冰雪都已经开始消融了。 嗯， 见不到阳光的这个背阴路啊，积雪成了冰。在小区南区和北区中，坐北朝南的每一栋大楼的北面那步道几乎全被冰雪覆盖了。白天气温升高，很多路面的积雪呢开始融化。 嗯， 但是化了之后啊，这雪水 嗯 到了夜间。又立刻冻成了冰， 这比那积雪还可怕呢。 是啊，不光这个小区，你像石佛营东侧的炫特区，哎呀，西南门还有北门内的小区道路同样是被冰雪覆盖，非常难走。门内的道路中间是行车道，南侧的一条狭长的人行步道，这两条道路上的积雪已经变成了两条冰带，这个冰面上泛着一层亮光， 一看就滑 啊！有三名年轻人有说有笑的走进小区， 嗯、 走了十几米远，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就嘁哩呱喳，啪，明白了吧？ 走路不认真，边说边笑， 哎、 你滑倒了吧？ 人家关键是路面太滑 啊！ 哎呀，旁边一名同伴一看这情况，赶紧搀一下吧。 嗯， 结果没想到自己也摔倒了， 这一摔一溜。 记者采访发现啊，小区外的道路呢是有环卫部门清扫的，大部分路面的冰雪呢都已经扫得挺干净的，但是小区里边的道路却有不同程度的结冰现象，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路面这个结冰没人清理，造成了出行困难。有一位小区居民说，我说我们理解啊，扫雪铲冰的这个保洁人员很辛苦， 是， 但是结冰的路面确实太难走了，希望物业公司能够彻底清扫冰雪，广大居民呢其实也可以主动参与进来，共同来维护环境啊。 嗯， 其实赶上周末明天后天吧，如果还是有一些有冰的地方，也是希望物业部门能够或者居委会组织大家伙哈， 对， 一块儿然后动动手，也算锻炼身体呢。 我相信很多居民啊，你真说出来干活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难为在不是大家伙每家都有工具，你说现在上哪儿找一铁锹去是吧？咱住单元楼的 物业里边肯定有、啊， 所以说物业就得提供啊，得组织大家完成这个工作呀。 然后这也算我们提前谢谢您是吧、 嗯？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谢谢。对吧？有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大家也是为这叫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吧？ 这为我，为他，为大家嘛。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吧。你看，纳河鸭也说，我出门在外啊，狗粮常带着。出门在外，狗粮常带着，说见着路边的猫猫狗狗，总撒一把。 哦， 你说这算是道路遗撒吗？ 得有猫有狗吃才不算。 那是你反正你要是固定的养个什么给流浪猫啊流浪狗备一些食儿 啊 也算是 好心哈，但是千万别乱撒。 是的， 嗯， 这个还有红花说啊，咱们大家都以安全为主啊，谢谢大家提醒。不过确实是啊，真走在冰面上，您啊那双腿稍弯曲，重心前倾，您要真是说、觉得那脚下一滑控制不住，您尽量往前摔，别往后摔。 嗯，是吧？ 前面有手能撑着，摔后脑勺，这胳膊肘一拄，特别容易骨折。 是吧？反正总之能打滚打滚呗。这也算是个技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丰台达人秀，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来认识的是环保达人袁霞。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茂投资公司的环保达人，我叫袁霞。我的环保带有一点点绿色的新时尚，就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对这个新鲜的事物还比较喜欢感兴趣。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公司年会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创意时装的一个展示，我们取的名叫搞怪达人秀，然后做都是我们自己的就是通过自己手工做的一些衣服，这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我们任何一件是买的成品，全是我们通过窗帘或者是一些我们平时不用的一些废旧的一些材料，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创意设计然后制作而成的。通过我们自己的肢体语言，包括一些比较时尚啊动感的音乐展示出来以后，大家的收效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是通过这样一个表演怎么来体现节能减排和你刚才说的环保理念的呢？ 我们主要的理念是这样，自己手头上的或者是工作当中一些不用的床单、被罩，还有围巾，还有我们用的生日蛋糕做的那个小皇冠，我们都用了，然后做了四个主题，我们四个人来展示，通过我们的一些环保理念加入我们自己的小创意，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身边经常可能会不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可以变废为宝，变成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新鲜的事物，并且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非常好的正能量，包括一些愉悦身心的一些还有小情趣的一些东西。我们会根据电影的场景，然后来模仿一下他那里边的剧情，然后就是他们里边的话呀，包括一些肢体语言呀，然后我们通过自己的演绎，声情并茂的展现给了我们下面的观众，他们觉得非常的不错，然后还原的也很好，我们的这个创意也非常的好。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丰台区教委的文化达人王岩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现在是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的面塑教师。作为一名80后，他喜欢捏面人，喜欢北京的传统文化。他还拜了当代中国面塑艺术大师张宝林先生为师，来学习和传授面人技艺。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台区少年宫的文化达人王岩。那么我在丰台少年宫一直从事儿童面塑教学工作，已经有7-8个年头了。面塑它是有文化传承的，那么它基于面塑呢，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汉呢，它就有历史这种文化记载。那么面塑呢，它其实不仅北京有，山东、河北都有这个面塑。那么面塑它可能也称为面花、花模等等。那么我们平时可能在见得最多的就是在庙会上，可能会看到很多面塑艺人，他手里捏的这些小玩意儿，就是这个面人，非常受人们的喜爱。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面塑呢，已经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些小玩意儿呢，现在也登上了这个大雅之堂。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动手，春节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去庙会，能看到面塑艺人呢正在制作这种非常可爱的这个面塑造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孙悟空啊、猪八戒等等。看到面塑艺人捏到这些非常可爱造型的时候，我经常也在思考，如果我能捏出这样一件作品那该多好。带着这种梦想，我就一直在坚持去学习面塑，这一坚持呢就是十多年。然后呢我就想继续的深入的学习就咱们中国传统这些文化，我就拜了张宝林先生为师，来继续学习面塑里面这些文化内涵。就是我想把我跟我师父所学到的这些咱们中国的就文化内涵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就是传授给学生，让他们从自身从这个骨子里，就让他们对北京的这种非遗文化有所了解。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坚。